林妹妹，今天是重古道庆，天上神机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。满身泪，事到断生。